远远在春雨里，愁愁恨恨在弯道边，遥望多风光似冰霜，难断那春雨密绵绵，频频笑笑在春雨里，明明离离在弯道边，断石分金刚成清霜，难断那心里恨绵绵，心似水幻乱，因似灭幻春雨里。